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并发包的并发工具类。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一起回顾了线程、锁等各种并发编程的基本元素，也逐步涉及了 Java 并发包中的部分内容。相信经过前面的热身，我们能够更快地理解 Java 并发包。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Java 并发包提供了哪些并发工具类？我们通常所说的并发包呢，也就是 java.util.concurrent 及其子包，集中了 Java 并发的各种基础工具类，具体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提供了比 synchronized 更加高级的各种同步结构，包括 countdown ledge, cyclic barrier, sample hoard 等，可以实现更加丰富的多线程操作，比如利用 semaphore 作为资源控制器，限制同时进行工作的线程数量。各种线程安全的容器，比如最常见的 concurrent hash map, 有序的 concurrent skip list map, 或者通过类似快照机制实现线程安全的动态数组 copy and write array list 等。各种并发对立实现，如各种 blocked queue 实现，比较典型的 array blocking queue, synchronous queue 或针对特定场景的 priority blocking queue 等。强大的 executor 框架可以创建各种不同类型的线程池，调度任务运行等，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再需要自己从头实现线程池和任务调度器。这个题目呢，主要是考察你对并发包了解程度以及是否有实际使用经验。我们进行多线程编程无非是达到这几个目的，利用多线程提高程序的扩展能力，以达到业务对吞吐量的要求，协调线程间调度交互以完成业务逻辑，线程间传递数据和状态，这同样是实现业务逻辑的需要。所以这道题目只能算作简单的开始，往往面试官还会进一步考察如何利用并发包实现某个特定的用例，分析实现的优缺点等。如果你在这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我的建议是从总体上把握住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理解具体设计实现和能力，再深入掌握一些比较典型工具类的适用场景用法甚至是原理，并熟练写出典型的代码用例。掌握这些呢，通常就够用了，毕竟并发包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工具，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在应用中全面使用过，扎实的掌握核心功能就非常不错了。真正特别深入的经验还是得靠在实际场景中踩坑来获得。首先我们来看看并发包提供的丰富同步结构。前面几讲呢已经分析过各种不同的显示锁，今天我将专注于 countdown ledge, 允许一个或多个线程等待某些操作完成。 cyclic barrier, 一种辅助性的同步结构，允许多个线程等待到达某个屏障。 semaphore, Java 版本的信号量实现。 Java 提供了典型信号量的实现，它通过控制一定数量的允许的方式来达到限制通用资源访问的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车站、机场等出租车时，当很多空出租车就位时，为防止过度拥挤，调度员只会排队等待坐车的队伍，一次进来五个人上车，等这五个人坐车出发再放进去下一批。这和 semaphore 的工作原理有些类似，你可以试试使用 semaphore 来模拟实现文稿中这个调度过程。这段代码是比较典型的 semaphore 示例，其逻辑是线程试图获得工作允许，得到许可则进行任务，然后释放许可，这时等待许可的其他线程就可获得许可进入工作状态，直到全部处理结束。编译运行，我们就能看到 semaphore 的允许机制对工作线程的限制，但是从具体节奏来看，其实并不符合我们前面场景的需求，因为本例中 semaphore 的用法实际是保证一直有五个人可以试图乘车，如果有一个人出发了，立即就有排队的人获得许可，而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前面的要求。那么我再修改一下，演示个非典型的 semaphore 用法。注意文稿中这段代码更侧重的是演示 semaphore 的功能以及局限性，其实有很多线程编程中的反实践，比如使用了 sleep 来协调任务执行，而且使用轮询调用 available permits 来检测信号量获取情况，这都是很低效并且脆弱的，通常只是用在测试或者诊断场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 semaphore 就是个计数器，其基本逻辑基于 acquire release, 并没有太复杂的同步逻辑。如果 semaphore 的数值被初始化为一，那么一个线程就可以通过 acquire 进入互斥状态，本质上和互斥锁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区别也非常明显。比如互斥锁是有持有者的，而对于 semaphore 这种计数器结构，虽然有类似功能，但其实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持有者，除非我们进行扩展包装。 下面来看看 countdown ledge 和 cyclic barrier， 它们的行为有一定的相似度，经常会被考察二者有什么区别。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countdown ledge 是不可以重置的，所以无法重用，而 cyclic barrier 则没有这种限制，可以重用。 countdown ledge 的基本操作组合是 countdown await， 调用 await 的线程阻塞，等待 countdown 足够的次数，不管你是在一个线程还是多个线程里 countdown， 只要次数足够即可。所以就像布莱恩歌词说过的， countdown ledge 操作的是事件。 cyclic barrier 的基本操作组合就是 await， 当所有的伙伴都调用了 await 才会继续进行任务并自动进行重置。注意，正常情况下 cyclic barrier 的重置都是自动发生的，如果我们调用 reset 方法但还有线程在等待，就会导致等待线程被打扰，抛出 broken barrier exception 异常。 cyclic barrier 侧重点是线程而不是调用事件，它的典型应用场景是用来等待并发线程结束。如果用 countdown ledge 去实现上面的排队场景该怎么做呢？假设有10个人排队，我们将其分成5个人一批，通过 countdown ledge 来协调批次。你可以试试文稿中的示例代码。 countdown ledge 的调度方式相对简单，后一批次的线程进行 await， 等待前一批 countdown 足够多次。这个例子呢，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它的局限性。虽然它也能够支持10个人排队的情况，但是因为不能重用，如果要支持更多人排队，就不能依赖一个 countdown ledge 进行了。其编译运行输出请查看文稿。在实际应用中的条件依赖往往没有这么别扭， countdown ledge 用于线程间等待操作结束是非常简单普遍的用法。通过 countdown await 组合进行通信是很高效的，通常不建议使用例子里那个循环等待方式。如果用 cyclic barrier 来表达这个场景呢？我们知道 cyclic barrier 其实反映的是线程并行运行时的协调。在下面的示例里，从逻辑上，五个工作线程其实更像是代表了五个可以就绪的空车，而不再是五个乘客。对比前面 countdown ledge 的例子，更有助于我们区别它们的抽象模型。请看文稿中的示例代码。为了让输出更能表达运行时序，我使用了 cyclic barrier 特有的 barrier action。当屏障被触发时， Java 会自动调度该动作，因为 cyclic barrier 会自动进行重置，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可以非常自然地支持更多排队人数。其编译输出请查看文稿。 Java 并发类库还提供了 phaser， 功能与 countdown ledge 很接近，但是它允许线程动态地注册到 phaser 上面，而 countdown ledge 显然是不能动态设置的。 phaser 的设计初衷是实现多个线程类似步骤阶段场景的协调，线程注册等待屏障条件触发，进而协调彼此间行动。具体请参考文稿中链接的例子。接下来我来梳理一下并发包里提供的线程安全 map、 list 和 set。 首先请看文稿里的类图，你可以看到总体上种类和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的应用侧重于 map 放入或者获取的速度而不在乎顺序，大多推荐使用 concurrent hash map， 反之则使用 concurrent skip list map。 如果我们需要对大数据进行非常频繁的修改， concurrent skip list map 也可以表现出优势。我在前面的专栏谈到了普通无顺序场景选择 hash map， 有顺序场景则可以选择类似 tree map 等，但是为什么并发容器里没有 concurrent tree map 呢？这是因为 tree map 要实现高效的线程安全是非常困难的，它的实现基于复杂的红黑数。为保证访问效率，当我们插入或删除节点时会移动节点进行平衡操作，这导致在并发场景中难以进行合理力度的同步。而 skip list 结构则要相对简单很多，通过层次结构提高访问速度，虽然不够紧凑，空间使用有一定提高，但是在增删元素时线程安全的开销要好很多。为了方便你理解 skip list 的内部结构，我画了一个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关于两个 copy on write 容器，其实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是通过包装了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来实现的，所以在学习时我们可以专注于理解一种。首先 copy on writ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理是任何修改操作如 add、 set、 remove 都会拷贝元数组，修改后替换原来的数组，通过这种防御性的方式实现另类的线程安全。请看文稿中的代码片段，我进行注释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理解其逻辑。所以这种数据结构呢，相对比较适合读多写少的操作，不然修改的开销还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我对 Java 并发包进行了总结，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各种同步结构和部分线程安全容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使用过类似 Countdown Latch 的同步结构解决实际问题吗？谈谈你的使用场景和心得。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